智勇本色 SUV 全新奇骏，与你一起征服未知。 Hello， 我是冯建宇。当当当，中午十二点了，好好享用午餐吧。别忘了关注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美食和音乐都不要辜负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天津92.5，哈尔滨100.9，西安95.5，长�沙107.7，广州87.4。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为您带来最新潮流资讯。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各位收听 News Update， 各位好，我是文超，来关注一组体坛资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17斯诺克世界锦标赛第六天的赛程的全部结束，夺冠热门罗尼奥沙利文在与肖恩墨菲的第一阶段比赛当中，以6-2取得了4局的领先优势，同时也将自己保持的个人单杆破百数提升到了871杆。另外，巴里霍金斯以10-3轻取汤姆福特，晋级到16强。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丁俊晖将和梁文博上演中国德比战。2017国际沙排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厦门公开赛昨天在厦门拉开战幕，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选手参加。参赛的世界高手包括了里约奥运会的沙排亚军得主尼库莱·卢伯、季军获得者布劳沃·美乌森，以及我国的沙排名将薛晨、夏欣怡。2017年世界羽联黄金大奖赛中国大师赛昨天在常州继续进行。林丹只用了33分钟就直落2局赢球，进入8强。田浩威、乔斌等人也顺利进入到8强。女单方面，中国队有6人进入到8强。此外，张楠在和男双和混双的两大赛场当中出赛，全部获胜。全国现代五项冠军赛总决赛昨天呢，继续在广东的黄村体育中心进行。在女子团体和个人赛当中，广东队获得了女团冠军，江苏队在冰与飞夺得个人赛冠军，广东队的梁婉霞获得亚军。2017年中国国际象棋甲级联赛第3轮的比赛昨天在深圳进行，重庆队以3.5-1.5大胜河北队，并成为了联赛的领头羊。另外一场焦点战，卫冕冠军上海队以3.5-1.5击败了老牌劲旅北京队。北京时间今天的消息，2017年首个红土大师系列赛蒙特卡洛继续的进行，德约科维奇再次经过3盘大战，以3-0击败了布斯塔。卫冕冠军纳达尔呢，仅耗时68分钟，就以2-6-1击败对手，晋级8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16-17赛季欧联杯1/4决赛第二回合的一场焦点战展开了争夺。曼联主场以2-1力克安德莱赫特，曼联的球员姆希塔良进球之后被扳平，拉什福德加时赛绝杀，曼联以总比分3-2晋级4强。好的，用音乐世界连接本次由小五编辑文超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搜索音乐之声微博、微信，下载音乐之声 APP。 东风雪铁龙 C6 携时代新锐，一起获悉新鲜资讯，走在时代前沿，掌控全球动态。以上新闻资讯由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赞助播出。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开始，我是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屯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答应一可心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气象报告现在播报：北京晴，22到9度；天津多云转晴，22到11度；上海阴转多云，22到14度；重庆阴转多云，21到15度。 大庆晴17到5度，吉林晴14到4度，大连多云17到10度，苏州晴转多云23到14度，井冈山阵雨15到8度，厦门阵雨29到18度，深圳阵雨28到1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细颗粒物浓度情况，北京15，天津36，上海69，重庆28，大庆20，吉林25，大连43，苏州32，井冈山37，厦门36，深圳19。 多和宝宝在一起享受亲子时光，给宝宝多一份陪伴，多一份关爱。伊可欣小葫芦提醒妈妈，贴心呵护，关注宝宝身心健康成长。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粉葫芦、绿葫芦，伊可欣的小葫芦，宝宝出生15天用绿色伊可欣，宝宝1岁后用粉色伊可欣。伊可欣，妈妈的一颗心。达医药业， 伊可欣维生素 A、D、D、G。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如果您现在正值韶华，可以听听这首歌。当下的生活会悄悄地躲进您的心里，等日后回望时会是无限感的。您现在听到的是我的最新单曲《躲在心里的时光》，我是歌手庞龙。 Come on， 跟我唱好音乐，好知音，好自然，好动听。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 ，Yeah！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Stay tuned for more hot music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欢迎各位收听由草本蜜炼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 大家好，我是 DJ 高敏。 哎，我们两个又回来了啊、这个其实有了3天的时间没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露面了，这不好意思啊，说上一句。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挺忙碌的啊，我是又是这个踢足球啊，又是踢足球啊，又是踢足球啊，参加了这个比赛，所以就耽误了这个很多的时间，真的是不好意思。哎，你是去哪里了呢？ 我是跳啦啦队呀，就是我们在一个赛场上面负责，就是分工不一样，负责不一样的事情。 是是是，就是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这个工作和内容，但今天同时回归到了我们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时间段。那希望各位能够守住我们这小时，因为这小时呢我们将会开启每周一次的点歌时间，也是超人音乐会、好不好？ 是。 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呢，应该是这周嘛，这周开始之前就在我的微博当中放出了一个这样的点歌帖，希望各位能够关注一下这个点歌帖。我前半小时呢是预点歌曲的分享，而后半小时是实时点歌的内容。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分享今天我们的每周一次超人音乐会，来进来 快乐悲伤， 他不爱我了， 喜悦幸福， 只要有故事，每个人都可以是音乐的超人，属于你和我的超人音乐会。是的，这里是属于你和我们的超人音乐会时间。各位好，我是 Kevin 文超啊，旁边是高敏。 大家好，我是 DJ 高敏。 好嘞，这个其实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也特别想感谢一下刚刚上一班主持人啊 ，DJ 魏野，因为他在这3天当中也是一直带着这个代班金榜的节目， 是 挺辛苦的。刚才我就接班的教接班的时候，发现他都瘦了很多啊。 就是中午因为他吃不上饭是吗？ 对，也是真的。这么一说就觉得 对不起他，是 挺不好意思。 行吧，希望 怎么补偿他？ 希望生活顺利，好不好？给他买东西。不过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每周一次的点歌时间啊，也是亏欠各位在周四的时候本来应该安排的，但是呢，周四第一小时昨天也是黄雅莉做客了金榜大来宾的节目，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福利放在了星期五的第一小时。先来分享一位朋友的点歌吧，这位叫做拔萝卜喽呀喂这位朋友哈，他想点播一首歌，同时留下了点歌留言，高明告诉我们是什么好不好？ 他说从刚上高中到现在听 Miss Radio 十多年了，头一回点歌，我想听梁静茹的暖暖。周六要参加一个重要的考试，老公又远在新疆部队，这首歌就是我们两个的爱情之歌，希望自己能够考试顺利，也希望他能够照顾好自己，我们能早点见面。 真不错啊，这个算是在异地了哈，异地恋啊就特别容易， 就是时间对不上各有各的事儿要忙。 也挺好的。来吧，这都献给你们两位啊，暖暖来自梁静茹带来的歌曲。同时呢，各位现在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搜索 DJ Kevin 文超，在新浪微博当中找到第一条点歌帖，可以实时点歌，后半小时为你播放。 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热汤，我们两只汤匙一个碗，左心房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你手掌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我知道慢慢就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带来的暖暖，很多人也把他们作为自己的爱情之歌，比如说刚刚点歌的这位朋友哈，希望你能够听到你这个点歌的内容啊，也希望你老公在那边一切顺利，好不好？ 对， 看我们管的事儿多多呀， 考试也顺利啊。 好嘞啊， Hello C 啊、C 不懂小姐刘倩啊，这位朋友呢，他想点播下面一首歌，他说我想点播是梁博的歌，他说我喜欢这首歌叫《男孩不需要理由》，或许呢平时是从你身边经过都不会发现的路人，但当你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我感觉你全身都在发光，或许这就是歌手二字吧啊、 嗯， 说的就是他看完梁博在歌手舞台上的一些表现之后的感受。 对，嗯，好像通过歌手这个舞台真的是捧出了不少我们往常没有关注到那些音乐人， 嗯 嗯，尤其是这一次， 这一次 梁博是最受关注，还有袁娅维， 是 张碧晨， 是、嗯、Tia 袁娅维，其实呢，在这个音乐演唱的这个环境当中是非常棒的一名歌者， 对， 也在我们的金榜大来宾当中曾经有采访过他，他是特别爱音乐的一个人， 嗯、 我在这边一定要跟各位分享一下他这个爱音乐的那个就是感受哈、啊，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了音乐当中， 嗯、 然后享受音乐带来这样的快乐，你能从他的表情和包括他言谈举止当中看得出来，他就是喜欢这个哈，包括张碧晨也是一个非常爱唱歌和喜欢唱歌的人哈， 是， 所以今天我们要为各位呢点播到的是这位朋友的点播，他就选择了梁博，我们没有歌手这首啊，没有男孩这首歌啊、所以我们把灵魂歌手，也就是他在这次歌手的舞台当中特别献唱了一首好听的歌送给你，好吗？ 嗯， 梁博，灵魂歌手。 在万人体场，金色的跑道旁，人们工作繁忙，今晚有人登场，消失的光，看到人们入场，他们有些疯狂，我们有些紧张， 那些感动了你的歌是最好的。

竖起耳朵，放开歌喉，与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一起，好歌边听边唱。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来自新加坡电台， 洛杉矶， 来自加拿大中文电台， 来自马来西亚， 来自台北一直份联盟， 旧金山青岛中文电台。 空中的全球流行音乐盛会，耳边跳动的潮流脉搏，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欢迎各位收听由草本蜜炼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来进入到今天我们的福利从天而降的时间啦！ 星光闪耀，齐聚京城 ，News Radio 福利从天而降。 禁止尖叫。 是的啊，福利从天而降了。各位呢 ，Music Radio 京都电子三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呢，会在5月7号的时候空降到北京。那在那一天呢，将会有很多艺人出席我们这一次的盛典，包括了 魏晨 啊、 王祖龙 对啊、等一些啊，还有五月天啊，然后狮子合唱团、郁可唯、刘明湘、苏醒、冯建宇等等很多组艺人，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多多关注一下。当然，这个时间段呢是要给各位一些赠票了。如果想拿到盛典直播的门票的话，现在关注音乐之声的微博，搜索井号我要看盛典这几个字，然后留言转发并且 at 三位好朋友啊，就可以有机会呢获得盛典的门票。这时段我们将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他两张门票，好吗？就这样子。 对，所以赶快在那个我们的 Mr. Radio 音乐之声的官方微博上搜索我要看盛典这几个关键词， 对， 或者在 DJ Kevin 文超的微博已经转发了该微博， 是是是， 就是在你的微博上面在此基础之上进行转发 at 三位好友也可以， 对的啊，然后多留一些留言让我看到你们的诚意啊。当然这次呢5月7号也是很难得的一次这样盛典的活动，而且这是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这是至今为止举行的最大的一次啊，所以让我们就非常的关注啊，5月7号能在现场看到你们，好吗？ 好， 来进入到我们的点歌时间啊，今天还有很多朋友的点歌也是在预点歌曲时间当中为各位分享。还有这么一首歌啊，是这位朋友他一直希望我们能够翻他的牌子哈 啊翻牌子这个说的有点不太好听，对吧？就选中你就好了嘛， 对 吧？啊，这位朋友真的选中你了，黑夜里的白猫 Double， 他点播的是什么？ 是说七里香，周杰伦，送给雪儿莹莹丸子同学，我会努力和你考到一个地方的， 哦， 好励志啊！ 哦，这是考试，然后两个人现在又要高三嘛，哈， 对， 对吧？或许可能那一位朋友呢，已经考到了一个地方，他可能是复读，对吧？ 对，有这种情况，有可能。 是，你小时候有过这样的愿望吗？跟另外一个男孩考到同一所学校里面？ 我们没有这么没有这么和谐过，但是我身边我真的还有同学就是这样子，女生先考到了那座城市，然后男生复读一年之后真的考到了同一座城市，而且是同一个学校， 是吧？ 同一个专业， 哦，真的很哇，这么有缘分。 然后他们今年结婚了，刚刚结婚。 哇哦，你生虐别人这是。 所以你也要加油。 是是是，我加油吧，好不好？我也考过，就是考到了同一家厨师技校，手艺非常好，都跟东哥学的。来听吧，七里香。 世界，我的爱已经

感谢胡夏，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草本蜜恋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大家好，我是 DJ 高敏。 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为各位带来每周一次的点歌时间超人音乐会啊。刚刚呢，其实在前半小时我们也开启了这样一个预点歌曲的播放时间，那后半小时现在已经进行到了我们的实时点歌内容。很多人呢，而且今天人不是特别多啊，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上一班主持人把节目给做死了哈 所以你有必要再喊一下你那个口号吗？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是之后的那个那是第二小时内容这小时呢，我们有一些朋友的留言想点播那、歌曲，没问题，送给各位就满足一些现在正在点播的人们吧哈。来，这位叫做美丽可爱的顽皮豹是吧，他说什么呢？ 他说想点一首刚好遇见你，来自李玉刚的作品。在这个最好的年华遇见你，即使我们还只是最普通的关系，但是认识你就足够了。 哎呦，这个还是一个表白的感觉哈、下次你读书不能读那么硬了啊这是朗诵啊，这是不是哈、下次加了感情。最后一句话再读一下，最后一句， 在这个最好的年华遇见你、即使我们还只是最普通的关系、但是认识你就足够了。 棒棒的啊高敏是非常有天赋的一名这个播音员主持人， 谢谢。 来，这首歌刚好遇见你，来自 李玉刚， 送给你。 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我们哭了，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想念。我想我会记得你，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 这歌呢，就是在一段时间的时候呢，非常的洗脑。这首歌就是来自李玉刚带来的《刚好遇见你》。 对， 好不好听？这歌 还行，就是尤其他主歌部分挺朗朗上口，听一遍就能学会那种。 副歌主要是副歌部分。 对对对， 副歌部分。 而且这也是他的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 对，没错。而且李玉刚老师呢，就把这样的一首歌，其实唱出了很多，个人的一些这个风格，和之前的《新贵妃醉酒》啊比起来，就确实感觉稍微流行度更高一些。 对。 但是很多人也把它变成了 R&B 的版本啊，抒情版本、民谣版啊，或者是木吉他的 acoustic 这样的版本，非常不错啊，大家很喜欢李玉刚老师的声音。前段时间大家参加了，也是由京都念慈庵冠名赞助的 网综节目， 对，吐槽大会啊，这也是十集啊结束了啊，最后一集他出现了，然后吐槽了一下他的兄弟和姐妹凤凰传奇，是吧？那集你看了吗？ 看了。 还挺好玩的，就是李玉刚会比我想象当中表达的要好， 要好很多哈。 对 对，因为李刚老师呢，他本来就是，你看我每次都叫他老师，所以真的是以老师之姿站在这舞台上面。其实在上面啊，才知道啊，老师原来啊有这么多不堪的过往哈、 啊。那些过往都成段子了。 对，这些都是人生。 对、 啊，就对了哈。来吧，下面一位朋友的点播是谁呢？叫 宇宙城。 宇宙城啊，他点播的是 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嗯， 说妈妈前两天去很远的外地看望了病重的三叔公，后来跟我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看他了。越长大越害怕听到生离死别的字眼，希望所有的离别都会有重逢。 嗯，你看你这一段表达的又不是特别的好，这本来就是稍微低 沉悲伤是吗？ 这样的情绪你突然间念那么高亢，别老拿早间的情绪放在这边来。来，我们就把这样的一首歌呢，就先送给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人生总会有这样一些生离死别的桥段会上演。 对， 我相信呢，只要你继续坚持，或包括爱，我觉得会一直留存在心中的。 是， 来吧，这首歌《我不愿让你一个人》送给你。好，这首歌呢果然是放了另外一首《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咱们先听一下，待会儿我给你放五月天的版本好吗？ 灵魂把相片让你能保存，多洗一本毛衣也为你准备多一层，但是你孤单时刻安慰的体温，怎么为你多留一份。 佳佳的一个翻唱版本是来自于佳佳带来这样的一个声音，它是灵魂歌姬。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原版的 Made 五月天为各位带来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同时送为宇宙城，算是一个 double hit 送给你的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你说呢？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空气却不能代替你出生，习惯像永不愈合的固执伤痕，一思念就撕裂灵魂，把相片让你能保存多细。自首到和小声 愿眼泪陪你到永恒。你说呢？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只因习惯你满足的眼神。只是我最后一个奢求的可能，只求你有快乐人生，只求命运带你去一段痴心的旅程，往幸福的天涯飞奔，别回头就往前飞。 门苏脑四月刊明媚来袭，黄轩再度登峰，展现儒雅温润中纯净的少年气，双封面精彩加倍。搜索并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风度 Life”， 开启时髦新一年，明星故事、潮流文化、品质生活，尽在“风度 Man 苏脑”。 好音乐来自京东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竖起耳朵，放开歌喉，与京东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一起，好歌边听边唱。京东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Radio 旋律怎么演，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Music Radio。 两小时酷炫的电波穿梭，最新最流行的全球热歌放送。 Stay tuned with more hot music right here at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欢迎收听由草本蜜炼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大家好，我是 DJ 高米。 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为各位带来今天我们的星期五的第一小时啊，全也是每次的点歌时间，叫做超人音乐会。最后一位朋友的点歌呢，我们要在这个时候播放了。这位朋友呢，点播到了《平凡之路》这首歌，名字叫做《反方向的钟》。 对。 他 说想点朴树的《平凡之路》送给自己，也送给努力向前走的每个平凡的人。故事还在继续，哭着笑着平凡着。 其实这首歌我还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因为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这样一次听友见面会当中呢，我和另外的两位搭档哈，一位是裴冲，一个是孙杨哈。你看我们俩想的那个人就不是第一个，就不一样哈。你最开始想的是孙杨，我想着裴冲哈，就每个人喜欢的人都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高敏比较喜欢孙杨一些。我们三个人在现场演唱了这首歌，但是把歌词呢改编成了一些我们对于这个整个广播界哈，对音乐之声的一些热爱，觉得我们做的一个平凡的事情，但其实呢就是这个 不平凡的事情， 这是你说的啊。谢谢，我等了这个句话呢。来吧，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原版的《平凡之路》，就送给这位叫做反方向的钟这位朋友，听到喽。 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的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 很好听的歌，来自朴树带来的《平凡之路》啊！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呢，就到此先告一段落了。但是呢，还有这样一个赠票环节，要恭喜一下我们的这个 李苗330这位朋友。 哎，恭喜你啊，获得了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京东电子全球流行乐年度盛典的门票2张啊！也希望您呢把这个姓名和联络方式用微博私信的方式告诉我，或者告诉这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官方微博，及时的和你联系，把票送到你手上，好不好？ 是， 恭喜。啊，接下来我们最后一首歌呢，作为 ending 曲是好妹妹乐队带来，这首歌叫做《一个人的北京》。说实在的，在5月7号那一天呢，你可真的不是一个人在北京，你会变成很多人齐聚在一个地方，来共同来分享 Music Radio 京都电子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随着这个脚步呢，慢慢走向了5一的小长假哈，这5月7号那天也马上就要到了， 是， 期待在现场能够见到你，好吗？ 嗯， 没有拿到票不要气馁，因为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依旧会有送赠票的环节，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就会有更多的好机会， 是 等待福利从天而降。 嗯，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回来。 好嘞。 我的电影也变得不再有趣，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的问题。你有多久单身一人，不再去旅行，习惯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许多人来来去

之声 News Update。 中午好，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高敏，来关注一组环球方面的资讯。马来西亚入境旅游协会近日发布消息称，目前马来西亚入境旅游迅速发展，尤其是当地政府对我国游客实施免签政策之后，我国游客人数增长约74%。目前马来西亚政府已经在厦门设立了签证办理一站式中心，希望今年能够吸引400万人次的我国游客赴马观光。昨天开始，澳洲政府提高了外国人加入其国籍的门槛，申请者需要接受更加严格的英语考试，并且被要求遵循澳大利亚的价值观。此外，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近日宣布将废除已经实行多年的457工作签证的政策，改为实行更加严格的临时技术短缺签证。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将向外国的房地产买家征收15%的税收，同时还会提出一系列与楼市相关的政策，用于打压房价。安省房价事务厅长巴拉德表示，政府正在准备进行实质租务管制改革，以应对房屋租金升幅过高的问题。津巴布韦基础教育部部长拉扎勒斯多科拉近日表示，国内学校在收费时应该体现出灵活性，允许难以凑够学费的家庭以其他形式来支付学费，譬如说教绵羊或者是山羊。据了解，津巴布韦银行不久将接受包括牲畜、汽车和机器等可移动资产为担保来发放贷款。近日，英国诺森比亚的一名男子因为新婚在即而激动不已，在车内自拍起来，并且把照片晒到了社交网站上。令他意外的是，警方根据他太阳镜当中的反射图像认定他是违规驾驶，于是对他处以200英镑（约合人民币1760元）的罚款。埃及女子阿卜杜拉蒂增重达到1000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胖的女孩。如今在印度孟买接受了2个月的减肥治疗之后，已经成功减重500斤。医院也公布了她最新的照片。治疗的医院表示，阿布杜拉蒂现在可以坐上轮椅，并且可以坚持长时间的坐姿。好，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次由小五编辑高敏播报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稍后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预报。 天气变化早知道，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13:04，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2到9度；天津多云转晴，22到11度；上海阴转多云，22到14度；重庆阴转多云，21到15度。大庆晴，17到5度；吉林晴，14到4度；大连多云，17到10度；苏州晴转多云，23到14度；井冈山阵雨，15到8度；厦门阵雨，29到18度。再来了解以上城市的细颗粒物浓度：北京15，天津36，上海69，重庆28，大庆20，吉林25，大连43，苏州32，井冈山37，厦门36。 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斯利安叶酸提醒你关注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931组合追梦青春舞台上全新单曲《并肩闪耀》， 我们肩并肩。 我哭了，受伤了。 唱一九三一欢聚传媒。 Come on， 跟我唱。好音乐，好知音，好自然，好动听。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耶、yeah!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Stay tuned for more hot music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草本蜜恋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大家好，我是 DJ 高敏。 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为各位带来今天我们的星期五第二小时，这一小时呢，整整一小时的生活有聊吗？来进入到今天我们的生活有聊时间，大事小事聊的都是新鲜事， 快歌慢歌听的都是你我的歌。 Music Radio 生活有聊吗？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我们的生活有聊吗？啊，今天我们的生活有聊吗？跟各位分享的话题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是好有三天的时间没有跟各位聊这个生活有聊的时间了，还觉得有点痒哈。你有没有觉得特别的兴奋啊？ 你想今天跟大家聊什么？ 好吧，今天我们跟各位聊的话题呢，就是身边啊总有这样的一种人，就是他们非常的暖啊，我们叫他暖男或暖妹啊，就是男生和女生嘛哈。你身边的暖男和暖妹曾经为你做过什么暖心的事儿呢？ 要按我的性格和脾气，我应该是不允许那种就是无缘无故对你暖的人，就是会有暧昧的嫌疑。哦，我会这么想了，但是不知道可能换一个人不会这么想。 哦，真的吗？ 想太多了。 有一些这个想太多了，这个感觉你这么想的话，那哎，身边朋友多吗？不是特别多哈，没有了，就在想，因为身边很暖的一些人哈，他。应该有的可能，比如说有家庭啊，然后有另外一半啊， 对 对， 但他就是对别人很好， 对 吧？他就是有一种这样的能够包容你、理解你，恨不得还有些照顾你这样的， 对，或者在一些细节上面能体现出来， 嗯， 一些小事儿上面。 哎，你身边就没有这样的一些就是比较愿意做帮助你的事情的人吗？ 就仔细回想起来，都是在学生时代做过的那种。就譬如说，在操场一起上体育课的时候，女生可能跑累的时候，哎，男生就会递上一瓶水啊，给你这种，或者就是因为我们当时上体育课的时候，在操场上就会有一半那个操场会比较阴凉，可能会被那个教学楼那个高度给挡住一部分阳光。然后有一些男生就比较绅士，说，哎，女生站到这个阴凉地里边。 哎， 对，我觉得这个细节还挺暖的， 非常暖，非常你站在我的阴影当中就好了。 对对对， 是不是？ 然后我们在那个比较晒的那一边站着。 是，但是按照高敏的身高吧，因为高敏 男生 对 并肩是吗？ 高敏真的个子非常的高，现在，然后就是他现在是帮助很多男生来遮风挡雨的，你知道吗？这直接变成了别人的一个顶棚。 对，有的女生也躲在我身后说：“哎，让我躲在你身后乘凉一下。” 哎，你看，哎。 所以我也很暖啊，在他们心里。 当然了，你就是他们的暖妹，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聊聊看，生活当中有哪些就是暖男和暖妹曾经做过的一些暖心的事儿，让你觉得记忆犹新。那我们聊聊看这样一些特别好的朋友们哈。来搜索 DJ Kevin 文超，在我的新浪微博第一条帖子当中留言啊。今天我们的生活有聊吗正式开启了哈，暖男暖妹的歌，我们的歌曲呢也都跟暖心啊、暖手啊都有很有关系的。先听一首歌，来自 Special， 带来这首歌就叫做《暖男制造机》啊，这是一首相当之利落的歌曲。 对，这支来自台湾男团，其实在内地现在人气也越来越高。 慢慢的走起来了，是吧？哈， 是。 有关注过吗？ 我看过他们的网剧。就是有几个男生个别成员出演这部网剧，就还是那种学生会特别喜欢那种青春、偶像、浪漫、爱情各种主题集合在一起的一个网剧。 是， 就是他们的演技，就是首先是颜值是在线的，然后演技还可以。能 看出来，演技还 可以，对对对，能看出来是新人的演技，但是有发展的空间。 哦，是吧？哈，看过之后会有感动吗？会勾起一些学生的回忆吗？ 会想起我当年看过什么《天国的嫁衣》之类这样的。 好了，不说，暴露自己的年纪啊。 对对对， 来来来， Special 这首歌《暖男制造机》，等各位留言关于暖心的那些事儿。 一整夜，就算你不给机会，我愿意这样慢慢等，等你那一天慢慢发觉，当那时爱你就能大胆地说。 Special 带来这首歌叫做《暖男制造机》，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生活有聊吗？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 大家好，我是 DJ 高敏。 好，我们两位呢，其实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跟各位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暖心这个话题啊。 是。 身边有哪些暖男和暖妹呢？哈，其实你会发现暖妹这个词汇非常的神奇，就觉得好像不经常听，是因为现实生活当中女生做暖心的事实在有点少。不能说少，她是会照顾人， 对， 但她不会做太多嘛， 所以容易被忽略。 对，男生呢就会做的比较多，因为男生可能会肩扛一些，比如说肩负一些。 对，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马上快到夏天了，雨季已经快到了，有很多地方都会下雨。那在下雨的时候，如果一位男士在你没带伞的情况下出现在你身边，一把大伞帮你遮住了雨，然后一路上就跟着你说啊，要不然在我伞底吧。然后你去那个地方，正好我也去，然后我送你过去吧。 对，这个就很暖， 很暖。 而且当你到达之后，看到他另外一个肩膀已经全被淋湿的时候， 哎呀，真的，你肯定不会，就肯定会问他一句，需要多少钱？你觉得？不是不好了， 对， 那是不好的事情哈。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关于暖心的那些事情啊，有哪些朋友有经历过暖心的事呢？ 电财神说，第一次进你的微博留言，是你和徐曼念了我的评论，觉得很暖， 是吧？这个其实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因为大家的留言有时候非常精彩，比如说你这条呢就非常的精彩，因为你点了我的名字啊。 我以为你会说他的留言很特别， 也没有，就是主要是点了我的名字我就读了啊，觉得很暖。我们主持人会做很多暖心的事情，包括为我们的心爱的听友做很多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事情。那有些主持人可能就稍微显得冷酷一点啊，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去回复啊，不太去过多的去交流啊，那样的主持人呢也慢慢被这样主持人的大潮冲到了岸边，你知道吗？ 是在说我吗？ 没，你不是。 哎，其实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容易点赞，但是我不太喜欢老回复， 不想回复。是吧哈？ 但是我会点赞，就表示我看过你的评论了，我知道， 哦， 我知道，我有看， 就是已阅，对吧？这个意思是吧？ 嗯 嗯，高敏是有一个这个雄心壮志的，以后高台麻烦对。 多帮助我们这些小艺人们哈、啊。来吧，接下来这位朋友， 丢丢 Popo 说，上课睡觉的时候，同桌男生拿校服帮我盖上，好暖心， 真的很暖心。 对， 这个上课睡觉，但上课睡觉是不是不太合适？这个哈， 他要是盖再帮你拉一个窗帘，对吧？ 对， 这个是不是觉得更暖？ 拉什么窗帘你 就是教室会有，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教室就在阳面嘛，就比较晒、下午的时候就会拉上窗帘。 睡觉别拉窗帘，插上窗帘上课呢，就是对，就上课的时候哈。好，这位也挺暖的，相当暖了。 对， 等待各位分享一下，就是生活当中有哪些你曾经遇到过的暖心的事情，那些暖男和暖妹为你做过的事儿、我们聊聊看好不好。接下来一首歌呢也是一个很暖的感觉， 对， 冬天嘛， 对， 对吧？冬天有时候，女生的手呢又比较小，然后呢又容易这个肢端呢冻得比较的紧一些，就很冷。男生有时候其实经常会说：“来，我给你捂捂手。” 而且现在女生瘦的有很多，就是现在女生都讲究自己的身材管理，就是女生太瘦容易气血比较虚， 是吧？ 所以就是手冷脚冷的比较多，男生要照顾到了哈。 是，就是听你那气息，感觉气血一点都不虚啊！哈，没有了，高明很瘦的。井柏然和郭书瑶的一首歌《暖暖手》。 我穿越大雪来到你的面前， 不是乱气团让我们冷却、 喜欢你红红的脸， 紧紧贴着我的脸， 喜欢你的小缺点， 一天一点， 喜欢你在我身边没有期限、值得被纪念， 就算翻遍了口袋里找不到几块钱， 没有大餐，因为有你 就很轻快， 没什么礼物比你的手更温暖，属于我们的每一天都值得被纪念， 就算他们说真的爱不存在，好冷淡， 阳光太短， 我们作伴 困难不难， 我相信爱 照亮的时候就暖暖手不 永远不分开。 金光闪耀，齐聚京城。Music Radio 福利从天而降， 禁止尖叫。 刚刚那福利从天而降呢，也是在上一小时我们恭喜到了李苗330，特别恭喜到了他是获得了 Music Radio 京都电磁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的门票啊，两张。那其实呢，每一小时都有我们的福利从天而降的环节，希望各位能够多多关注一下。而这次的盛典将会在5月7号的时候正式空降北京，很多艺人都会在这个出现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包括了薛之谦， 还有维里安 啊，严慧萍， 谭维维。 张韶涵、动力火车，还有郭顶、叮当，毕书尽、龚之仪、魏晨、汪苏泷、五月天、谷冯建宇，很多组艺人都会到 现场。还有狮子合唱团，就是考虑到萧敬腾会来，所以大家要不要带伞呢、啊？ 哎，提醒到位哦。来，待会我们再回来。 有一种爱源于美，有一种美源于心。第26届老凤祥上海首饰博览会匠心之作《光华异彩》，4月21日至5月28日，欢迎莅临老凤祥银楼及上海各大分店。 好音乐来自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竖起耳朵，放开歌喉，与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一起，好歌边听边唱。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 我要都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 感谢小刚，欢迎各位收听由草本蜜恋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 大家好，我是 DJ 高敏。 为各位带来今天我们的生活有聊吗？今天我们的生活有聊吗？聊的就是暖心的事儿啊。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人为你做过哪些暖心的事情呢？ 是， 你可以不用说出他的名字，但是你可以说出这件事情到底暖在哪里。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位朋友吧，叫做二 daku 哈，应该是这么读。他说，我一同桌啊，他是一个1米9的大个子，什么哪儿都长得长啊，你知道吗？手长脚长的。我的杯子放在地上，我坐着去够啊，就特别费劲。他的书包呢挂在桌子，他就说，你挂着吧，我拿着会很轻松啊。还有一次呢，每次我拧不开盖子的时候，就会拍杯盖，他说你给我吧，我给你打开就好了。他这打球还挺帅，就这么一个长手长脚的常人啊。就是这种大个子的男生，如果做出一点点的这样的细心的举动，都会显得非常的暖心。你发现了吗？ 对，而且这样的话，那女生对他那肯定满眼星星眼了，就是对他很花痴的样子，是不是？ 肯定就是个子高的男生，但凡细心一点，都会变成暖男。你看张亮。对不对？他就是因为这样的这个细节啊，包括这个 做饭 厨艺，然后对天天这么好，然后做事情又很耐心啊，很有耐心，很坚韧，就成为大众偶像。一下《爸爸去哪儿》第一季那推出的就是张亮，绝对暖心父亲，对吧？所以呢，但大个子的女孩子呢， 就好像 对吧？ 就好像做什么都觉得是应该的。就好像，因为我又是比较粗心大意那种人，就是所以我在别人眼里就是做多少细心的事儿也不会被发现，然后有一个粗心大意，有一个大马虎人就给我起外号那种。就是 你有什么外号吗？就因为粗心大意而被起到了外号？可以。 我在小学的时候，班主任就叫我，就叫大马虎。 大马虎。大马虎。 就是还是班主任给我起的。 老师说的对。不过现在高敏已经慢慢告别了一些这种马虎的这种状态。这句话心不虚哈，这句话 确实改了，确实 改了很多啊，就更加的细心了很多哈。 对， 这是一种进步。 因为不能再有太多的那个绰号，不太好。 行，那咱们看下面一条吧，好不好？这条你来读好吧，大马虎。那个那些高敏啊。 这个什么？这个名字下次可以起的简单一 点。有 点 难哈，叫 June 好了。他说有两个初中玩得很好的男生，是吧？ 因为高中不在同一个学校，所以就不经常聚。但在我18岁的时候，他们帮我办了一个小型的聚会，当然是没有提前告诉我的。然后呢，把我们原来的好朋友都叫来了。因为现在高3，所以人不是很多，但是真的很感动。还有每次出去吃饭的时候，他们都会帮我夹菜，先送我回家。 这么照顾你啊？ 对， 这么照顾你啊？这个真是非常好的兄弟啊，好哥们儿哈。然后还特别办了一个小型聚会，为他做，提前不告诉他， 对， 做了这样的一个生日 party， 一个惊喜， 这就很棒哈。这要求婚吗？这是啊，对吧？哈，很用心。 再来下面这位叫做滕 玉 洁。 我似乎遇到很多暖男，我的初恋就是一个暖男、 哦、 每天都接送我，还买好早餐等我、 哦、 中午还会做好吃的给我， 是吧哈，想不想他哈。其实我觉得前任是暖男这件事情真的挺打脸的，因为毕竟也是曾经经历过这么温暖和甜蜜的瞬间， 是、 嗯、然后到现在呢就发现和暖男就没有办法走到一起啊。 嗯哼， 你可能会遇到一个渣男啊。 他没准对别的女生也会送早餐。 哦， 是这样吗？ 高明，哇、哦、你这个厉害。你这个厉害、 就是、就是他在家里面一下做下来好几份，然后可能会心里面会喜欢这个女生，然后会想，可能我想的比较是那种比较 是是是稍微要极端一点点， 对对对对对， 百度外卖对不对。太狠了哈。好，高敏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姑娘。很暖心了，很暖心、 嗯、 来接下来我们听到一首暖心的歌吧，就是小玉郁可唯带来这首歌叫暖心，也希望各位能够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就是你身边的哪些人做过哪些暖心的事儿呢，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 嗯、 搜索 DJ Kevin 文超在新浪微博当中留言告诉我，等待你们的留言。今天忘了说一件事情了是吧哈， 嗯， 评论过千即刻吞剑这件事情不会变的，是不是很暖心呢？ 靠近你就觉得安心，因为你那双爱笑眼睛，你笑我宝一样好奇，聪明里偏又透着杀气。Darling， 我想告诉你，其实我比你 甜蜜。 这首歌是来自小郁郁可唯带来一首歌叫做暖心啊，这首歌唱的就非常的暖暖的感觉哈、啊。 是， 有些人的声音是非常暖的，比如说这小郁的声音，那就是那种暖甜暖甜的， 对 吧？ 然后听起来有一些歌曲还演绎的蛮浪漫的， 没错， 那种特别温暖的浪漫， 很暖心的浪漫哈。来再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今天我们聊的就是有哪些人做过暖心的事儿呢？小静豆啊，他说呢，上学的时候啊感冒了。然后呢我的另外的一半他呢他就说他自己生病了，结果让他的妈妈送药到学校，然后放在了我的桌子上、哦、你看看、哦、这就是喜欢一个女生嘛，然后就骗自己妈妈说我生病了，然后让妈妈送药送到学校，何必要麻烦妈妈呢？ 对呀、啊、你自己去买嘛， 对，你自己去买不就完了吗、嗯、更要麻烦妈妈招谁惹谁了，是不是？妈妈成为了你们之间的快递员，对吧？ 对， 这个我觉得自己去买可能更暖心一些， 是， 对吧？来，盛海道船长 说，我生日的时候，他这个是女字旁的他 啊，他用三种语言唱生日歌给我，开心死了。 哇，三种语言唱生日歌， 对， 中文、英文，还有什么？手语，手语， 我想的是方言， 方言，行吧，这还也还可以了，可以、嗯，你走出国内好不好？方言也算语言了。好，接下来 Mayday 这位 说暖男嘛，那少不了我小外甥了，小小年纪才四岁，下班回家刚进门就跟我说，小姨快吃晚饭吧，饿了吧、嗯、瞬间觉得他长大了，勾搭小姑娘肯定没问题。 四岁就开始这样的了，非常的暖心。我觉得这个小朋友暖起来呢也是很真诚的，因为本来 懂事儿， 就孩子嘛，就是天真无邪，而且都是有言必说有言必出这样的，就是可能他想到什么就会即刻就告诉你， 对， 所以他这心里真的是希望小姨赶快回家吃个饭， 嗯， 希望不要饿着了，就非常的好，长大以后肯定是暖男， 嗯， 对吧哈。现在是四岁看到44岁，你知道吗？绝对是暖男，这看出40岁出去了。 三岁看老，7岁看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3岁看小，7岁看老。 啊、 对、啊，还有那个盛海道船长说，高中的时候班主任很用心的在本子上记下了每一位同学的性格和爱好，也使得我们班一直很团结，各项成绩连着好几届都是全年级第一。 是是是。 可是高考刚结束，老师就走了。 嗯、 他真的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他是我们全班的暖男。 嗯。遇到这么一个好的班主任确实不容易， 对， 尤其这样细心的班主任， 嗯， 这样你会对他产生莫大的这样的一种特别好的回忆感和 是 和依赖感哈。 对， 嗯，我们也有这个不错的领导嘛，有记录着我们的这个每个员工的生日， 嗯、 然后在这个大群当中呢，有特别每一次都会@到每一位朋友啊过生日、 嗯， 虽然这个文字简陋了一些哈，仅仅就比如说 祝福到了嘛， 祝高敏生日快乐哈。啊，接下来的转帖都是。一模一样的话，那就哎，怎么能够拆穿大家这样的行为呢？哈，也是非常暖心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人家毕竟花了时间在复制呢。 你比我多，我发现了吗？来吧，接下来听到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暖的歌，但这个暖呢可能用在了一个非常卑微的地方，叫做《暂时的男朋友》，是来自严爵带来的一首歌。 嗯， 这首说的呢， 备胎之歌。 备胎之歌啊、 嗯， 就一直在存在于我对你好，你可能不会选择我，但我们可能永远就只是好朋友，但我还是想对你好。 嗯 嗯，哎，挺凄惨的哈。来听一下吧，严爵的声音。诠释这首《暂时的男朋友》，希望各位锁定今天我们的生活有聊吗，在新浪微博当中找到我，搜索 DJ Kevin 文超，然后留言说说看生活当中你遇到的哪些暖人送给你暖心的事儿。 我跟你说分手不是个尽头，他出头这么软到你难过，多弱说多少人都只会说，没有人肯认真听你说，你需要一个人陪你痛苦，不需要每个人的加关注，我随时投入你感情节奏，随时给你场外的援手。如果你还没死心对你的前男友，我等你继续投，我愿做你的篮板球，怕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我愿意等

第一名跑第一名然后差点晕倒，如果你是跑最后一名你差点晕倒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更暖，对不对？因为你是就基本上是就是很艰难撑到了 对 1500米的这个终点哈， 坚持跑完了。 对， 嗯， 我呢自己就是1500米之王啊，当然只限于我们那个学校啊。我也每次都是第一名或第三名哈，第二名不知道为什么老师不是我。 哎，那你跑完之后有女生给你递什么水之类的吗？ 没有没有，有很多我的同伴就要绊我一下，因为怎么又是你？你知道人之间羡慕嫉妒恨这种感觉哈，那样 待遇也不一样， 待遇不一样。这位朋友就是差点晕倒，但是被同学哎 扶住了， 扶住了，这个都好哈，庆祝一下可以， 嗯， 很好。来，再来看这位叫做恋 龟 的 兔 子， 对， 他说。 我的班里有个很好的暖男，他对女生都很好。我记得当时我们几个女生都想请假，不过没有假条，他去找了好多，然后帮我们向老师请假，真的是很好的男生。 很好， 对。 高明，你看完这条留言之后，你作为一个女生， 我怎么没有这样的同学呢？ 真的吗？ 对。 就是 我们班男生，因为都是班委嘛，不是学习委员，就是什么班长之类的，副班长之类的。 都是官儿啊。 对。然后他们不向老师告状就已经很好了。 哦。哦，什么检举揭发还是？他们怎么不能走进群众呢？ 而且他们是那种就是不会当面跟你说，哎，高敏今天迟到了，你下次注意点哈，就是直接跟我讲嘛，他直接会跟老师报告，然后老师找我，找我谈。 低劣。这个现在没什么联系了吧？他们？ 没有了， 没有了。 对， 对你做的对啊，也没有了。其实我在想，就是学校当中，尤其是在学生族群当中，互相帮忙，伸一把援手啊，这都是非常轻松的事情嘛，举手之劳，对吧？那这位朋友的这个男生哈，对很多女生都很好。 嗯， 那这句有点怪怪的哈。对很多女生都很好， 太暖了， 太暖过了哈。 嗯， 下面这位叫家的朋友哈。 说有一次我妈给我送饭来学校，然后呢我就遇到她和她的几个兄弟，我们就一起，他们有在食堂打饭菜，我呢就把我的分享出去了，她也把她的端给我，然后呢只有她不动，只有她不动我的，都是我给她夹，我以为是不合胃口，等我吃完之后我说剩下这么多怎么办呢，她就问我说真的吃饱了吗，我说嗯，然后她说那我开始吃了，瞬间暖化。 哎呦真好哈，就是等你先吃完，然后慢慢我再 吃剩的给他， 吃剩下的来东西哈，哎，真好哈，这个我觉得可以嫁了，对吧？ 就是捡剩饭是吗？ 怎么说？怎么说什么呢？ 节约粮食， 这是为他先吃更好的东西， 对 吧？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看在交朋友的这个阶段都已经是这样子了，恋爱期间哈，我相信在结婚之后肯定。也会吃剩饭的，对不对？也会继续这样子的。我觉得这种男人真的很好，很贴心的哈。 对， 来，我们把这首歌呢，就送给这朋友吧，好不好？来自四个大暖男啊，这四个人呢，加起来差不多年龄过200啊。黄家强、苏永康和梁汉文、任贤齐合作的一首歌叫做《男人帮》啊，这也是全新的一个组合，带来一首歌，感受一下吧，暖男们的魅力。其实年纪越大呢，年纪越长，越懂得照顾和关心别人。 是， 这也是很多就人类历程的生长的历程当中会经历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嗯， 小的时候不懂事嘛。 对，小的时候那种暖，可能就是哎，具体到某一件事情可能会想得到的，有的时候会想不到。但是长大之后，可能会在心灵上给你更多的暖。 嗯，来，男人帮送给大家。 嗯。 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走在一起就能够实现，我们不怕未知的方向，并肩走在时代最前方，男人要能扛起前进杆，不要走太快，我们的心都不分开，就算跌倒了还还会重新站起来，我们呢就是男人帮，不管人生的路有多么苦，总是遍体鳞伤也要活得精彩，我们呢就是男人帮，天塌下来有我们一起挡，付出真心对待兄弟是一辈子，也没法，我们不在乎别人眼光，我们展开骄傲的翅膀， 抬头挺胸大步向前闯。我们不怕风雨的阻挡，我们看到路上花绽放，男人拥有依靠的肩膀。不要走太快，我们的心都不分开，就算跌倒了还不会重新站起来。我们啊就是男人吗，不管人生的路有多么苦，总是遍体鳞伤也有我的精彩。下来有我们一起挡，付出真心对待兄弟是一辈子。Give me five， 不要走太快，我们的心都不分开，就算跌倒了拍拍会重新站起来。我们啊就是男人帮，不管人生的路有多么苦，总是遍体鳞伤也要活得精彩。我们啊就是男人帮，天塌下来有我们一起挡，付出真心对待兄弟是一辈子。我们啊就是男人帮，不管人生的路有多么苦，总是遍体鳞伤也要活得精彩。我们啊就是男人帮，天塌下来有我们一起挡，付出真心对待兄弟是一辈子，一辈子不分开。 全球新势力， 京都念慈庵 与你一起 汇聚新势力， 致敬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刘惜君，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戴佩妮的一首新专辑当中的歌曲，她的新专辑的名字叫做《贼》，当中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钢琴键》。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首歌曲呢？当然是因为这首歌非常的好听了，而且这首歌也非常非常的深情。我觉得在听她的这张新专辑的时候，第一下就打中我的这一首歌曲，也同时推荐给大家，希望你们喜欢。 我独在这一平多的小空间，弹着那熟悉又简单的和弦，第一声是你安抚我，第二声是你叫醒我，第三声你看穿我赤裸裸。虽然你早知道他不在身边，醒来找不到他，我每天都演一遍。你什么故意捉弄我，允许他继续打扰我，直到有天我累了，却逼我只能躺在你怀中。你说回不去就别说就有 爱说回不去也别说抱歉，爱说找不到就该停止纠结，反正没人会发现，当爱变得 闪耀华人乐坛，新鲜好歌向你而来，京都念慈庵全球新势力，用音乐对你说故事，京都念慈庵蜜恋好歌精彩开嗓。 大家好，我是黄锦锦，来自印度尼西亚。 大家好，我是周少康，国籍是哈萨克斯坦国籍。 我叫李新月，来自埃及。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 我很喜欢周杰伦。 两国之间的交往好像涉及到的领域更广， 非常多的中国人现在到埃及旅游。 中国的春节的时候在泰国也会一起跟风过年。 用年轻的声音传递和平与友谊，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一带一路特别节目乐动一路，每天早上9点下午17点，邀请你听听他们的声音，讲讲我们的故事。 好音乐来自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竖起耳朵，放开歌喉，与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一起，好歌边听边唱，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榜榜。 感谢 Ella， 我是 Ella 陈佳桦。 感谢艾拉，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由草本蜜恋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乐金榜。大家好，我是 DJ 高敏。 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为各位带来今天我们的生活有聊吗最后一段的内容。 是 看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关于留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 这位朋友啊，说有一天下大雨，然后我爸爸跑了十多里路给我送伞，只是为了节约车费。回到家风湿复发，肿得好大好大的，好暖心，只不过不想让他让我淋到雨。 对，就是送伞来嘛，十多里路就是送一把伞。 对， 还为了节约车费，其实父辈呢有经常会做出一些就是节省啊节约朴素的这样的事儿，但对于自己的身体呢确实没有太多好处。也提醒各位父母朋友们啊，如果就是你们在做这样的一些事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健康，考虑健康先， 是 然后再做好这样的事，因为你们做的事情都是对的，只不过正中间的过程可能会选择一些比较让自己费心和费力的。 对， 这样你这么做的话，做儿女们的呢也非常的担心。 对， 是吧？ 其实我现在有时候还跟我爸妈说，就是你们不用总为我操心， 嗯， 你们管好自己，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就是我对我最大的关心了。 对对对， 嗯， 但你这么马虎，对吧？ 所以他们更不会放心，是吗？ 那肯定不会的哈。还有这位小鸡子的卖萌媳妇儿，她跟我说，说了一个让我很难受的事。她说我老公叫你 Capital 文超啊。不是，我这个英文名字发音有这么难 ？Kevin 文超啊。Capital 是首都啊，这是我们是在首都在做这个节目，直播间在 Capital 对吧？这不能叫 Capital 文章 ，Kevin 文章啊，好好来啊！你刚才这一点一点都不暖心，你知道吗？来，再来读一位朋友留言好不好？ 说春暖则花开，说我自己是个超暖心的女子 哦。 比如每次文超说满千吞剑的时候，我就会暖心的来贡献个留言。 谢谢你， 好贴心 啊！谢谢你啊！但今天的留言数量啊，确实差挺多的哈，一百多少条？一百一十九，一百二十条不到吧？ 对， 距离1000条留言呢，还是有很多的距离的哈。 就是像你这样的朋友，有这样觉悟的朋友，应该会更多一点才好。 是加把劲儿啊，暖心，让我们走起来哈。最后一首歌来自 Stevie Wonder， 带来这首歌叫做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这样一首特别轻摇滚轻的抒情的 jazz 的歌曲。 嗯， 你知道这大师吗？ Stevie Wonder。 对， 也希望各位能够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获得一些暖心和开心的笑。锁定收听 Miss Radio， 接下来是由陈静池为各位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好不好？ 好，我是 DJ 高敏，我们周一见吧。周一我就是在早安音乐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喽。 是的啊，希望高敏能够把这个睡眠弄好一点，好不好？加油， 调整一下，周末来了嘛。 啊，别马虎了啊，晚上睡觉，别早上睡觉啊。Stevie Wonder，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See you guys， 拜拜。 领先指标，京都念慈庵与你动听音乐一起听，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 欢迎来到2047年全球复古超级巡演的现场，下面的一首歌《我的世界》。要面对